第54集，离开部落。雷克萨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之后站起身来，把满腔的悲伤和愤怒化作行动，开始呼唤战歌的酋长。格罗马什抬起头来，看见了雷克萨，挥动斧头向这位半兽人致意。雷克萨一直都很喜欢战歌氏族的这位领袖，尽管格罗马什是如此的野蛮和暴力，但他一视同仁地尊重所有的战士，对雷克萨亦是如此。雷克萨也因此对格罗马什抱之有应有的敬意，但现在结果比礼貌更重要。 格罗马什，传送门有点不对劲。 格罗马什朝传送门瞥了一眼，有几个兽人踉踉跄跄地从里面走了出来。一开始雷克萨受到了鼓舞，以为部落总算是派人过来帮忙了，但接下来他发现这些兽人遍体鳞伤，正在流血。他们不是在行军，而是在逃跑，好像是在逃离德拉诺。其中一名战士飞速地奔跑着，他撞到了一个联盟士兵，强大的冲击力直接把这个人类撞翻在地。但他继续向前跑去，甚至没有停下来攻击那个被撞趴在地的目标。 快跑！发生了什么事？ 格罗马什问道。雷克萨也同样困惑，他耸了耸肩。他们都盯着黑暗之门，黑暗之门所展现的画面从刚才的疯狂景象变成了一个旋转着的彩色大漩涡，接着完全暗了下来，然后它消失了。很快，支撑着连接两个世界的时空裂隙，黑暗之门的石头框架开始嘎吱嘎吱地响了起来，声音越来越大，然后它从中心断裂了，两半石顶向内倒了下去，撞在一起的石顶发出巨大的响声，激起了一片尘烟，变成了一堆石头碎片。紧接着，支柱也因为刚才的撞击而失去平衡倒了下来。雷克萨低下头，把兜帽的边缘拉过来罩住嘴，以免被滚滚而来的灰尘呛着。兽人和人类都在四散奔逃，尽力远离这片混乱和充满残骸的地方。 不！ 兽人中有人在尖叫，有人在呻吟，甚至有人在哭泣。空气中充满了这些声音。雷克萨惊得目瞪口呆，盯着那些曾经连接世界的传送门的碎石。黑暗之门消失了吗？难道说他们永远都不能回家了吗？他们将来会怎么样呢？幸运的是，格罗马什仍然保持着头脑的清醒。 我们要重组队伍，雷克萨，你去召集那边的人，我去把这边的人都找回来，告诉大家在山谷的入口集合。 雷克萨从呆滞中惊醒过来，他点了点头，迅速去执行格罗马什的命令。摆脱了纷飞的尘埃后，他再次把兜帽放了下来，他的内心仍然充满恐慌，但他得把精力集中在格罗马什分配给他的任务上，迫使自己重新振作起来。他每看到一个兽人，就指引他们前往谷口。不管是由于他的体型，还是因为他挥舞着的斧头，或者仅仅是因为他们迫切的需要得到指令，兽人们都毫无争议地服从了。当雷克萨自己也抵达了入口的时候，格罗马什也回来了。所有仍然留在艾泽拉斯的部落成员都和他们在一起，他们大多数看上去都和雷克萨一样不知所措。 格罗马什，传送门消失了，我们怎么办？ 安静。是的，黑暗之门已经不见了，联盟已经重新集合了，他们认为我们很好对付，他们认为我们会迷失，会因为传送门的消失而恐惧，但他们错了。我们是部落，我们向北走，回斯通纳德，我们要去弄明白我们的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但在那之前，我们先包扎一下伤口，我们会活下来的。 然后我们将重整队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不是任由人类宰割。联盟逼近了，但他们能带走我们吗？ 不！ 雷克萨环顾四周，暗自担心，眼前为数不多的兽人就是部落残剩的全部人马了吗？格罗玛什咧嘴一笑，扬起头，张开布满黑色纹身的下巴，呐喊着他的战斗口号，紧接着冲了出去，幸存的兽人全都跟在他的后面。当晚他们在斯通纳德宿营时，格罗玛什朝那个蜷缩在篝火旁的兽人走了过去。这个兽人的身上既没有尘土也没有流血，而且格罗玛什认识他所有的战士，但这个人不是。格罗玛什抓住那人的肩膀，把他向后猛地一拽，俯视着他。格罗玛什的身边站着如高塔一般的雷克萨，那个兽人惊呆了，眼睛瞪得大大的，就像举起一个小孩一样。格罗玛什轻松地将那个兽人举到空中，兽人的双脚又踢又蹬。 以先祖之名，你告诉我，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兽人颤抖着，急切地说出了他所知道的一切。其他的兽人在一旁安静地听着，唯一的声音就是那兽人急促的讲话声、火焰的噼啪声，以及夜晚沼泽中无处不在的声音。他讲完以后，所有人都沉默了，呆呆地看着他，震惊地说不出话来。好几分钟后，格罗玛什终于摇了摇头，从这骇人的消息中回过神来。加尔鲁什的模样再一次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他的儿子和继承人。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死了，和其他所有人一样，我的孩子。所以现在我们去准备。 准备？准备什么？地狱咆哮，我们的整个世界已经死了，我们的人民也死了，我们将永远被孤零零地困在这里。以先祖之名，我们还要准备什么？ 我们准备为死者报仇，我们是仅有的幸存者，我们现在就是部落。如果我们放弃，意味着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我们所关心的一切都到了尽头。我们的种族是不会灭亡的，除非我们像胆小的懦夫那样躺下来接受死亡。如果奈奥族的计划…… 奈奥族，这一定是他的错。还有谁能让世界破碎成这个样子？他背叛了我们所有人，他说他要拯救德拉诺，但却把他毁了。 我们并不了解事情的经过，我们只知道他是在用极其强大的魔法打开通往其他世界的传送门。或许这中间发生了一些什么错误， 或许对他来说这一切都十分完美，也许他只是在利用我们，我们所有人，我们的整个世界来实现他自己的野心。古尔丹就是这样做的，不是吗？谁训练了古尔丹？谁教了他？是奈奥族，他们都是一路货色。 你不觉得这无关紧要吗，雷克萨？我们难道要根据谣言和担忧来决定我们该做什么吗？我们真的要为事情可能是怎样而痛苦，或者为可能发生了什么而担忧吗？这是强大的部落的行为吗？我们已经活了下来，我们在艾泽拉斯，一个充满生命、食物、土地和战斗的世界，我们可以重建部落，再一次横扫这个世界。是的，联盟正在追捕我们，我们今天的确不是他们的对手， 但总有一天，而且这一天很快会到来，我们将战胜他们。在这里，我们可以休息、恢复和制定战略。在这里，我们将发动袭击，就像我们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做的那样。我们将再次变得强大，我们将再次成为掠食者。人类会因为恐惧而瑟瑟发抖。有一天，我们部落将会站起来，以真正和最终的胜利来完成对人类的复仇。 你已经被人出卖了很多次，每次都是被自称为首领的兽人出卖，但你还是要沿着同样的路走下去，你没有理由再去战斗了。以前我们为保护我们的人民而战，为他们争取这个世界，但是他们都不见了，我们不再需要这个世界。带着剩下的这些人，你可以找到一个人类从未踏足过的地方，不流一滴血就能得到它。 那我们在那里能得到荣耀吗？ 没有战斗的生活会是什么样？你是个战士，你明白这一点。战斗使我们坚强，使我们敏锐。 也许吧，但是为什么要在没有必要的时候去战斗呢？为什么仅仅为了战斗而战斗呢？不是为了拯救任何人，赢得任何东西，甚至不是为了荣耀而战斗。如果是为了纯粹的嗜血欲望，仅仅出于对暴力的热爱，我对此感到厌倦，我不想参与其中。你这个胆小鬼，走上前来，再说一遍。从人群中走出来，让我能清楚地看到你，当着我的面叫我胆小鬼，然后看看我是否会退缩。看来你才是懦夫，你们非常害怕，不敢真实的生活。在谎言与承诺的阴影之外，你们的灵魂已经被收买，你们没有勇气，也没有荣誉，所以不值得被信任。从今以后，我只相信野兽。 格罗马什看着雷克萨离去时，内心非常复杂。雷克萨怎么敢在他们最需要抱团取暖的时候抛弃他们呢？但是谁又能责怪他呢？他甚至都不是正常意义上的部落的一份子，因为莫克纳萨人从来都不愿意离开刀锋山。据格罗马什所知，只有雷克萨对部落的请求做出了回应。他参加了第一次战争，也参加了第二次战争，但这些给他带来了什么好处呢？他失去了他的世界，他的人民，甚至他的战狼伙伴。这个半兽人觉得自己被出卖了，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吗？ 没有人可以离开部落，我们应该揪着他的耳朵把他拖回来，否则就把他杀了。 他侮辱了我们所有人，他应该为他的傲慢而死。 我们需要他的力量，我们不能失去他。 够了，让他走吧。雷克萨已为部落献出了自己的力量，现在让他拥有自己的平静吧。 酋长，那我们怎么办？我们现在该做什么？ 我们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这个世界现在就是我们的家，让我们彻底地融入其中吧。 兽人们点了点头，重新回到了篝火旁，轻声细语地谈论着计划、胜利和物资供应等问题。但是即使眼前的一切都按部就班，雷克萨的话仍然在格罗马什的脑海中萦绕。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在问，他们是否还能找回他们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失去了的平静。